而是例如我其中一本书就是即是拿字去拆开，然后拿那些笔画呢去再去排了一些画面出来等等。咁所以会接触，其实你会发觉原来处理视觉啊，在出版上面已经有很多部门。有设计师啦，有排版啦，有插图啦，封面咧同埋内页嘅设计咧，有可能咧又唔系同一个设计师嘅等等咁，就会我最中意去睇同埋最中意去接触嘅场合咧，就系、是、去倾嗰、那个即系整个出版嘅概念啊，就系、是、嗰、那个平面设计师去解释点解要咁样做，点解要咁样出版，然后开始说服。我覺得平面設計成日都被即係忽視嘅一部分咧，其實係唔係淨係做嗰 part， 而係去說服個客嗰 part， 即係話你淨係做出嚟咧可能易嘅，但你要解釋俾大家聽點解要用呢個設計，點解要呢個設計係好咧？咁呢啲全部對於我嚟講係好多係學問咯。 每一樣嘢我覺得做得好咧，都好似好隱形，好似空氣咁樣，即係好似氧氣咁樣。到佢做得唔好嗰陣，你先發覺係出事。我自己。大學讀學士嗰陣，我都係讀平面設計，我讀 communication design。而其實文字設計咧，即係字體設計咧，即係 photography 啊。其實係平面設計入邊最受尊重，但係又好神秘啊，又好艱辛嘅範。 好揼石仔咁樣。 咁我介紹翻我個嘉賓先啊，佢都係我嘅一個校友嚟嘅，我倫敦藝術大學嘅校友啊 Leo 啦 ，Leo Chan。咁我哋我點解會揾阿 Leo 嚟咧？因為我想講下平面設計啦，同埋平面設計入邊一座阿爾卑斯。其實對於中國的設計師，即係中國人嚟講，我哋呢個中文字體的設計咧， 係啊，我好多問題想問啊， 係啦， 喺個電台節目度去講平面設計， 係咯，你係碩士就讀typography 嘅喎， 冇錯冇錯，其實同阿米克頭先講嘅嘢差唔多啦，就是、譬如話，當如果譬如一本書先啦，一本書除咗封面內頁，其實喺平面設計嚟講，我哋以前叫做 graphic design 啦，之後轉咗做 visual communication 啦，而家其實普遍嚟講個 trend 都係叫做 communication design 多嘅，咁所以喺個通信傳訊嘅層面上面，其實除咗係視覺上面嘅嘢啦，即係譬如而家大氣電波裏邊。怎樣樣可以在你的腦裡面去出現的畫面，其實都是一些視覺，是但是就 不實在的視覺。 我們經常說怎樣 picture 啊，是的，怎樣 picture 啊但是其實在個譬如攝影在個印刷上面紙張其實都是 communication design 裡面的一環的所以當我們去讀這個科的時候我的 master 碩士其實就是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就是字體學但是我的學士其實就在 Central St. Martin's 的平面設計以前都還是叫做 graphic design 咁乜嘢係平面設計 咧？平面設計哇！嗱，而家係直情係將呢一個大學三年或者四年制嘅嘢濃縮嚟講啊！ 以下你咧係有三十秒嘅時間去 三十秒邊有咁多？ 放心，其實好簡單嘅啫。平面設計或者其實而家叫全意設計，其實就係話點樣樣將一啲我哋叫做 visual element 視覺嘅一啲元素，透過唔同嘅媒體去傳訊一啲嘅信息，係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即係我哋讀啲咩嘅咧？咁譬如話。一啲係設計嘅元素啊，譬如顏色啦、線條啦、點線面啦，一啲設計嘅原則啦，咩叫對比，咩叫平衡，咩叫幾何形狀咁嗰啲，因為其實所有嘢我哋都係見到嘅視覺元素都係由呢啲嘢去組成。 嗱，簡單啲，即係用我一個叫做唔係你哋呢個行啦，係啦，用家啦，去再解釋一下咧，就係。一般我哋話，例如寫文字，咁我哋明白佢要傳達一個信息，有分好多層次啦。一個信息就係資訊層嘅，即係話例如今日落雨，咁啊叫做落雨啦。但係今日落雨我唔開心，咁唔開心呢三隻字咧就可以傳遞到嗰個信息，就係我唔開心嘅情緒。但係去翻呢一個即係所謂平面設計或者所謂全意嘅設計咧，就係點樣可以用一個視覺嘅效果，既話到俾你聽落緊雨，仲要個雨咧原來係唔開心嘅，仲要有陣時可以話俾你聽咧嗰個雨咧。是中世紀落的，即講到字體就知道了，即幼啲嘅時候我哋會可能覺得，咦，好像比較典雅啲，係嘛？粗啲嘅時候好像現代啲等等。咁其實原來嗰個視覺咧，唔單單係傳遞緊一啲好資訊性嘅資料，可以包括埋情緒啦。可以包括時代等等，係咪咁樣？ 冇錯，所以其實作為一個設計師，除了是一個 傳遞信息的人之外，發信息的人之外，其實我們是很需要去理解了究竟是什麼人去接收這個信息，作為設計師先至去做這個設計， 要傳給誰聽， 傳給誰聽，沒錯。 其實是的，或者是一些大眾一點還是小眾一點，好像米哈利剛才說點解有一啲字體咧，係可以令到你覺得有中世紀嘅感覺？即係譬如話，我舉一個例子咧，有一個英文嘅字體咧，你一睇咧，你就知道咧，依個係一個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納粹黨中意用嘅字 ，Fragment Futura。你一望你就見到啲字係 可唔可以串出嚟啊？大家要網上搜尋啊 ！Franklin， 跟住 Futura， 好似系 Fatter、 嗯。應該去到頭七個字，你就彈出個自動聯想噶啦。 即係依、這個佢字係好佢有個好圓、好轉彎位，佢有啲襯線襯得好好上。嗰啲字咧，你會見到佢好特別啦。咁、其實當即係我當時喺 Parsons 即係讀即係 communication design 嗰陣咧，即係我哋設計英文字好簡單啊，講緊26個字母係咪？ 好似好簡單， 比較簡單。 我等陣講落去就原來都唔係好簡單。 但係中文字咧，你就講緊係要成13000多隻字，13503個字、我聽講。 大概是一套可以叫做完整的字體 雖然一般人寫作呢我們說6000字差不多的了但是去到出版呢就另一個講法 我想我認識得3000個中文字到了但是現在即以前我記得我剛剛畢業的時候大家就說設計中文字很難、但是現在其實這幾年是幾熱門的一個行業，同埋我哋貼地啲去諗咧，點解即係字體係咁重要咧？就我記得兩三年前出過一個 case 咧，就係咧。有啲即係網上嘅一啲 YouTuber 啊，咁佢開始用，即係佢喺佢自己個視頻入邊用一啲字咧，原來。我不准商用的这个字体 是会被人告的。 是要商用所以是要给钱。 是啦他要、即是 他商用那时候用这些字体的话是要给钱的。是这个是大家即没有想过的嘛。 即以为是免费经常觉得字型是免费的。但其实那个是很多人投资了很多的年不是用月计是年计去研发那个字体啊研发那套字啊等等样。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讲得很好的因为我对即平面设计不識，但我很有興趣。我看很多，他就說呢，剛才Leo說到說，即設計師要看紙張呢，其實字體的設計本身就是設計師其中一個材料，猶如紙張一般的材料。即如果大家覺得是要選顏料，要選紙張，其實字型設計本身呢都是一種材料。所以字型的設計師呢其實是再早過平面設計師去為大家準備材料的那個人， 但是往往是我們最容易忽略，亦都是覺得他好像存在緊，但是我們又不是很 care 的一件事。這個亦都是為什麼當初我讀完了我的平面設計的學士學位之後，去讀這個字體學的碩士學位的原因來的。因為那時候就是想，就算我做啲 graphic 係啦，就算我做平面設計做得幾叻係啦，用咩圖，用乜嘢圖像顏色用得幾好，但係當如果我呢一個作品係功能性嘅話，我係需要同人溝通，我係需要去俾人哋理解到嗰個信息嘅話，其實我必須要有文字嘅出現喺個作品嗰度。如果我用一個唔啱嘅字款，甚至乎我排字排得唔好，閱讀嘅時候唔流暢，又或者其實帶不出個信息，其實我作為一個設計師都幾失敗，所以呢個係就原因點解我會走去讀呢個 master。 其實即係喺中國嘅字形咧，好早期咧喺秦朝其實已經有呢、這個即係點解個字形，即係點解隸書咧係咁流行，大家有冇？但有冇聽過？ 其實隸書之前就已經係有大篆同小篆添嘅，係啦，咁嗰時係周宣王嘅時候嘅一啲有系統地去處理嘅一啲文字嚟嘅，咁、所以之後先至到秦始皇係佢去一個 system 係一個系統去處理呢、這個隸書嘅嘢。 但係因為隸書係打贏咗小篆嘅，係小篆啊，小篆啊， 大篆同大篆其實就係王。 皇室裏面用的，即係以前皇帝裏面一些貴族裏面用的一些朝廷裏面文字來的，小說就是民間用的字。 因為小說呢個筆畫很多，同埋呢它是圓的，那些位置是扭曲的，所以你如果是刻字刻在竹簡上面呢，小說是很煩，所以帝書是四四方方的嘛，所以呢當年刻字的時候就容易刻很多，所以其實這些即設計其實某種程度上是跟功能性是有一定的關係， 同埋這個歷史呢告訴我們聽，就是漢字的設計不是一個很當代的，就是所謂視覺的，就是一個發展來。其實我們的古代，其實大家一路去看回，我們都有不同的字體，只不過我們不用這種語言，即我們不會說我們有即視覺設計或者字形的設計，但其實我們一路由小時候的時候學不同行書啊、隸書啊，是吧，之後發展到我們用電腦的時候，知道有所謂標楷體啊、細明體啊，其實慢慢其實我們先去接觸，就是一個即所謂中西的那個語言互通翻，去講翻其實我哋去關顧緊嗰個字形嗰個本身。 其實歷史書即係以前我哋讀歷史嘅時候，已經話即係漢字的結構啊、錄書啊，再之前其實甲骨文啊、金鼎文啊嗰啲，其實都已經係字體學嘅一個歷史嚟㗎啦。咁所以 漢字入邊嘅歷史， 冇錯啊，冇錯啊。所以如果當我哋去學漢字嘅時候，又或者係即係字體學嘅時候，其實當然歐文字，即係歐文字，即係一啲拉丁文啊、英文啊嗰啲嘢叫歐文字啦。咁佢哋有佢哋嘅歷史，但係我哋即係中國，我哋都其實是會睇翻以前中國的歷史點樣演變啊！ 我咧剛才聽到海林講話，即係設計所謂英文字，好簡單， 相對 簡單。咁啊，睇下個相對係點啦。嗱，我睇過一個紀錄片咧，係講呢個 Jonathan Hofler， 就佢就係研發lock out 呢個字體嘅嗰個研究者啦。佢話咧26個字母，我哋以為好容易就可以即係設計到啦，原來都係要幾年嘅時間，先能夠完整地設計到一套嘅呢一個字體。咁我就諗緊啦，如果英文26個字母都要幾年，咁個漢字嘅設計係要幾耐嘅咧？Leo， 我諗其實如果我哋講翻即係幾年，可能佢唔係話做起曬26個字母，大街細街係幾年嘅。佢係講緊可能譬如做完一套，有大街細街，有標點符號，有一啲其他嘅一啲字符嘅呢套字， 係 佢用咗幾年時間去慢慢去 modify， 去慢慢去改善。 係喎，因為字母以外仲有符號嘅喎。 係啊，因為佢都要考慮埋就係究竟係 for 印刷應用啊，定係話 for 係喺個熒光幕上邊去使用咧咁樣。 同埋其實因為佢26個字母，或者你見到有一啲譬如俄文佢嘅字母會多少少，但係佢字母因為佢26個字母係經常重複嘅。咁所以佢重複嗰陣，佢之間即係字距行間中間佢嗰個比例咧。即係那個 negative space 咧，佢會你會更加見到佢嗰、那個個缺失。 呢個真係好有趣，即係咧，我例如去睇資料話咧，例如 S， S 呢個字咧，如果你 mirror image 咗係，即係個鏡像咁對翻轉頭啦，你會發覺咧，就咁睇落去咧，佢哋明明係完全一樣咁樣去對出嚟咧，個高低會唔同咗嘅喎。係。咁所以當你反咗之後咧，你個字形設計咧又要再處理嗰個高低等等咁樣。 魔鬼啊，再細緻啦！即係呢啲位就係其實有好多人覺得字體係一啲好簡單嘅嘢，因為我小朋友幼稚園都已經學 A 字 set 啦。咁但係其實當我哋做到字體學嘅時候，有好多細微嘅嘢係用要用幾年時間就做呢啲嘢。 咁但係漢字嘅設計就要再乘幾多倍咧？如果要做， 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唔同嘅文字系統啦，譬如英文，咁你英文我哋粗略啦，26個字母，大街細街，跟住之後有標點符號，咁加埋其他嘅字元，我哋大概100個字元到。咁如果我哋睇翻日文咧，日文完善一套字體其實6300字，如果簡體字我哋叫做完善一套字體咧，6700字， 即係字元你講緊 字元係啦。如果係繁體咧，13000字到，而日常用日常我哋平時用啊溝通啊會4000幾字，而頭先你講到嘅話就出版小説到咧，就大概起碼8000字就會可以叫做出一本小説嘅時候就應該用 齊曬啦， 齊曬啦咁樣樣。 如果廣東話書寫就複雜啲啦， 廣東話嗰啲香港字嚟㗎嘛。 這個就是點解當我們即數碼化中文字的時候，很多的各種各樣的困難，是當初我剛剛回來香港工作的時候， 即係老前輩好似譬如蔡啟仁啊，依啲咁樣嘅 graphic designer， 慢慢話翻俾我聽話啊，其實中文字原來用中，即係我哋喺美國嗰陣覺得啊，用日文嘅漢字都 OK 啊，係咪？ 係啊， 啊，即係個佢話啊，你哋依啲喺讀洋鬼子書嘅人咧，係真係唔明嘅，有分別嘅，係咪？ 西洋鬼子同埋東洋鬼子係兩個鬼子喎。 係啊，因為日文漢字其實都係由中國嘅漢字傳過去噶嘛。咁所以其實日文如果即係大家對日文有少少了解嘅話，平假名、片假名、假名其實係代表假借嘅意思，而日文嘅漢字其實另外一個別名叫真名，即係話其實佢係由真嘅漢字嗰度演變出嚟。 不如我哋聽翻首歌啊 ，Leo， 你今日揀咗第一首歌係咩歌？ 揀咗呢一個數字人生嘅個原因係咩呢？係 咯，點樣揀首歌呢？ 個原因其實即係除咗啦，我哋細個嘅時候除咗 A B C 之外，咁一二三嗰啲係我哋會學嘅嘢啦。但係其實而家字體再唔係以前我哋講係書法啊，我哋印刷，而係我哋喺個數字，我哋喺 digital 數位嗰度都已經係好流行嘅一個使用嘅。 而且我覺得呢首歌幾啱嘅，係咩咧？佢係其實將一首古典嘅音樂咧，變咗一首好容易我哋香港人好容易入腦，係啦，朗朗上口嘅一首歌。依個係大家知唔知嗰首原本嗰首歌係咩歌？ 唔清楚。 依首歌原本係巴克嘅一首古典音樂歌嚟嘅，係啊，即係我覺得可能依個係香港人即係最容易記得嘅一首古典音樂歌。而佢真係即係將一首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其實中文字嘅個中文字體嘅依個咁樣嘅設計咧，亦都係一樣，就係要將一啲好古典嘅文化嘅嘢，點樣將佢去重新嘅注入生命，再改變，變咗一個新嘅一個設計。依一個係一個大題目嚟嘅。 數字咧，剛才我咪提到一個即係 Jonathan Hofler 咧，佢其中一個嗜好咧就係去揾呢個舊嘅古董錶。 係咩？ 係啦，佢去啲即係紐約嘅唔同嘅一啲古董鋪去揾古董錶，然後咧仲用翻顯微鏡。佢唔知點解用顯微鏡咯，可能即係睇落去。再厲害啲嘅感覺啦，就係佢真係細緻閱讀嗰個錶面上面嘅數字係點樣去設計，然後就去翻唔同嘅年代咧，因為個錶面太細啊，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加落去咧，咁所以好有趣。 咁我哋聽翻首《數字人生》翻嚟繼續講， 好 漢字設計。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二维码图案会在特定的时间之内变更，防止被不法分子盗用。商户是需要扫描客户手机上的动态二维码才能够取得款项。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星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无限， 星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二節星期三晚的廣東廣西，今晚直播室有海林、米哈和嘉賓 Leo Chan、 陳佩雄。剛才呢我們就講到今晚是漢字設計多面體啦，我們剛才就講到其實原來即日文的這些這樣的漢字呢，雖然望上去跟我們中文字差不多，但是在比例上是其實是不同的，是不是？ 比例上差別都很大的， 是的，望上去都不覺得差不多。我覺得很多香港人去到超級市場呢一望埋去就知道哪些是扮日本貨即他未必真的是日本貨，不過他很懂去控制那個日本字體呢，令到你覺得他是日本貨。 又或者在文化背景上面，我們經常都覺得喂一定外國的東西好一點的樣子，所以覺得是有些漢字是不是日本好過中國的還是怎樣 的。日本的漢字是四四方方的嘛， 它 是基本上是跟中國的漢字一模一樣的。 喂，但中國的漢字那個比例是有一點不同的嘛，是 比例上面的款式或者是字的骨架、個形狀是會不同的、多 的。所以當初其實我記得當年即最早這個 Adobe 去將字體數字化的時候、其實他們就來到就他們覺得、 數碼化 是數碼化、他們就說、這些東西差不多，我不需要浪費很多錢去找人去做， 他以為 是的。跟住就後尾就後尾就越嚟越複雜啦。 其實有啲 technical 啲嘅名稱啦，即係譬如話，當我哋講到係一啲數位化嘅字體嘅時候，有一啲叫做 true type， 有一啲叫做 open type， 咁其實係點嚟嘅咧？咁其實兩種都係一啲數位化嘅文字嚟嘅字體嚟嘅。不過其實 true type 咧，佢係蘋果同埋 Microsoft 嘅合作嚟嘅。咁而 open type 其實就係Adobe 同埋 Microsoft。咁所以變咗其實而家我哋去用呢啲咁樣嘅數位文字嘅時候咧 ，open type 其實佢個使用喺印刷啊，使用喺數碼媒體啊，其實係會方便很多。 同埋即而家就變咗，而家多咗一個層面啦。我哋要睇下到底呢啲字嘅版權到底係點樣樣啦。有啲乜嘢嘢係可以商業使用而唔需要俾錢噶？即因為你其實後面已經俾咗錢啦。呢啲係我哋之前唔會諗嘅嘢嚟噶嘛。 但係當才海林即問到嗰個日式嘅漢字啦，同埋即我哋華文嘅漢字，點解一睇落去就會？感覺到個分別嘅咧，個分別其實如果仔細啲講係點樣嚟嘅咧？ 我諗其實最主要係日文，佢去使用，不論係印刷啦，我哋見到嘅文字啦，其實佢哋係即係頭先都有提過，就係話有平假名、片假名同埋漢字三種字源合作變咗做一個日文嘅 language。咁但係就咁漢字其實即係中華文嘅漢字就係用翻中文字，咁所以喺嗰個流暢啊，喺嗰、那個落墨嘅位置啊，個面積啊，其實日文落墨嘅空間其實係少過華文好多，咁所以當我哋睇嘅時候，我哋會覺得舒服啲。所以其實以前我哋都係睇 magazine 咧，睇雜誌咧，就算我哋係唔識日文咧，都覺得拎住本日文雜誌睇好似舒服好多。 同埋佢啲字咧可以細好多。所以咧，有人解釋咧，例如我哋華文出版咧，係好少咧會有日本嘅嗰種文庫本啊，即係日本嘅出版咧， 因為係文庫本啊， 係啦，佢哋會有唔同嘅版本嘅，即係好奢侈啦，同一本著作可以有唔同嘅版本，即係有一個就係可能係收藏用嘅，咁就硬皮啦，然後啲字厚身啲啦，磅數重啲啦，啲字大啲啦，即係中等啦嚇，未必係最大啦。咁當然有啲係貨，即係。比銀髮族的大一點的字體，但有一隻文庫本就是很經濟實惠的， 就是俾你去地鐵睇嘅。嗰、那個大細咧就係你嗰個褲袋個尾袋係可以擺到入去，係 啦，同埋西裝褸袋。 係啦，咁咧個紙就好薄啦，基本上是透嘅、嗯，但係啲字咧就排到好密嘅。咁我哋呢啲即係中意睇書嘅人咧，就好羨慕文庫本嘅。咁咧成日都喺度質疑就係、是。哦，點解華文出唔到呢一種文庫本呢？原來就係嗰個字體嗰、那個即係本身個本質上面係好難去做啊！ 因為中文華文字其實個結構多數都係方塊字嚟噶嘛，方格噶嘛。咁你諗下，其實當你去睇一本小説而係好多字嘅小説嘅時候，你每一版就好似排滿咗一埲牆喺你前面咁樣，你個唞氣嘅空間好少。但係其實當我哋去睇日文嘅書嘅時候，佢集合咗平假名、片假名、漢字，佢個空間多啲，俾我哋唞氣位多咗。咁、所以其實都會同閱讀嘅習慣好有關係。正如其實頭先阿米哈講啦，就係話我哋以前都會去考慮，譬如當我哋做一本書，究竟呢本書係一本大本嘅書，佢係擺喺個大髀嗰度揭嘅，淨係其實佢要單手拎住呢本書一路。朝头早翻工搭车嘅时候，一手揸住条铁，一手就系单手去揭呢本书咧。仲要其实我落车嘅时候可以袋到落去个西装褛袋度。呢一个其实系一个阅读嘅习惯。 系啊，同埋嗰个系你真系针对紧边一种人啊？我哋成日以为即系所谓嘅平面设计或者字体设计咧，系一种美学嘅追求。或者一種即係叫做即係視覺嘅追求。但其實佢又有實際社會功能。在美國咧，曾經有單都幾大嘅所謂案啦，佢唔係非常法即係犯法嘅案啊，但係一單案件咧就係、是、關於嗰陣時選呢、這個George Bush 同埋戈爾。咁當時咧喺呢個佛州咧呢、這個叫做中南灘啊呢個地方，中女灘對唔住，中女灘呢個地方。 Palm Beach。 咁咧嗰度咧就住咗好多即係比較上咗年紀嘅人。咁佢選票嘅設計咧。個選票本身啊，個平面設計嗱，大家冇乜點留意選票，其實都有平面設計。佢平面設計就需要放大呢個字，咁放大呢個字咧，佢就用種即係所謂嘅蝴蝶式嘅，就係、是、兩邊開。咁但係咧，佢選咧，因為佢係用篤窿咁嘅方式噶嘛。咁所以咧，佢左邊就係、是、即係你當係選第一個同第二個選項啦。右邊就係第一、第二啦。咁但係咧，佢就卡啦卡啦咁排，所以令到咧，其實你個中間個窿窿填嘅時候咧。第一同第二咧就唔系相对紧左边个一二嘅，其实系一同三，然后二咧就跳咗去右，咁就好多嘅选民咧就选错咗啊，因为个设计本身令到佢哋系即系会误导咗佢哋去选，咁咧令咗一个好荒谬嘅结果，因为嗰个选区其实好多犹太人嘅，但系嗰个咧一个反犹太嘅。嘅候選人咧就得到好多票，咁所以就揭露咗呢件事，大家覺得係冇可能嘅喎，咁樣，所以平面設計或者所謂嘅全意設計，其實係可以影響緊一個政治或者社會事件。 同以前我哋讀平面設計一樣啦，就係話即係當我哋點樣去作為一個傳遞者去傳播信息嘅時候，我哋其實應該去考慮係邊一個接收信息之餘，亦都要考慮佢用乜嘢方式去接收啦。所以其實我哋喺個畫面上面啦，喺個元素上面，其實我哋絕對係可以做主導。去设计点样可以令到呢班接收信息嘅人落答嘅 魔鬼在细节，你刚才讲 系啊，因为有好多嘢咧，你可能觉得即系靓咧，即系尤其是啱啱初入行嘅设计师，一定觉得啊，即系做设计最紧要靓。但系其实我哋即系学设计，经常会讲嘅就系咩？Form come before function 啊嘛，即系你可用性，即系你呢样嘢嘅实用性 功能 系啦，即系定系话。function come before form， 即係你到底係靚先啦，定係功能先？其實幾年前，即係譬如話蘋果手機咧，其實佢都試過出過一次事嘅。當佢轉，即係佢轉咗佢手機嗰個字體，英文字體咧，轉咗只好幼好幼嘅 Helvetica 嗰只應該係2015年嘅時候轉咗做叫 San Francisco。 係啊，佢轉咗好幼嗰只字咧。你就會發覺年紀大嗰啲人突然間發覺睇手機好辛苦， 係 跟住到最尾佢 update 嗰陣，佢係真係要改。 呢個咧，我有一手嘅經驗，曾經即係我都有拆剪啦。咁我拆剪就即係有陣時你知道，你會配合咗一啲嘅即係平面設計師咧，就因為靚嘅緣故咧，就將啲字整細啲啦，整幼啲啦，即係配合你嗰種當代藝術嘅意味。咁喺個美學概念上咧就冇錯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本身個。展覽本身的內容呢其實是關老人家事，那你就令到一個很尷尬的場面，就是你的展覽的內容是關於老人家， 但老人家咧系睇唔到呢个展览嗰啲字嘅。 嗯， 咁呢一个就系设计嗰种巧妙，就系亦都系回答一个好基本嘅问题：究竟设计系为咗啲乜啊？究竟系为咗去解決問題啊，為咗去追求藝術嘅要求啊，定係為咗啲乜咧？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我除咗係做平面設計係 for 商業嘅project 之外，其實都有係喺一啲大專設計學院嗰度教書啦。咁、所以通常我哋第一堂去教字體學，我哋好強調，只要你想拋書包，你一定要講到兩個字，一個係可認性，一個可讀性。可認性就係 legibility，可讀性就係 readability。 點解嘅咧？ 譬如啦，其實頭先你咁講啦，就係話究竟個字嘅大細，究竟縮到咁細嘅時候，你認唔認到佢係個世界 A 定係個 E 定係個 O 定係個 C 字咧？佢係個 P 定係個 Q？ 咁呢個其實係講緊可認性，你認唔認得呢個字母？因為當我哋閱讀嘅習慣嘅時候，其實我哋而家我哋唔會話即係全個字母每一個字母去睇曬，我哋係睇個字嘅形狀。 有一個研究講過咧，就係其實一個英文字啊，講緊英文字，其實如果個字數係齊曬，嗰啲字母都齊曬。头和尾是啱、中间的字咧其实调乱咗咧，我哋依然能够认到嗰个字嘅。 其实我哋中国人更加犀利嘅，即系我哋中国人因为睇开字啊嘛， 即系目十行啊嘛。 系啦，我哋即系睇英文字嗰阵，其实我哋都系睇形状多过会睇嗰、那个佢嗰串字。 所以其实头先我哋讲到就话日文同埋华文汉字，我哋阅读嘅时候系咪话多啲空间会舒服啲咧？点解华文汉字方块字会有埲墙咁？其实嗰个就牵涉到系可读性。 系 当我哋去阅读嘅时候，流畅度啦，我哋睇得舒唔舒服啦，只眼会唔会攰啦？咁呢个其实就牵涉到系排版嘅问题啦。 即係其實咧，我成日講笑咧，依個係事實嚟嘅。喺香港咧，其實有一個有一個排版文字嘅大挑戰係 點咧？ 係就係馬經，馬經入邊咧，馬嘅依個賽績咧，係喺一個好有限嘅空間咧，要俾最多嘅資料，同埋係最細嘅字，同埋係年長嘅人睇嘅。所以你就要在到底隻字有幾大啊？到底啲information 即係文字嘅 ranking 有幾多？有啲咩啊？同埋用邊隻最細嘅字可以寫入都寫到入去？同埋睇唔到啊！即刻有人打電話嚟吵啊！ 我記得我記得以前咧做平面設計嘅時候咧，咁我哋有一啲可能係譬如幫銀行啊嗰啲去做嘅一啲廣告，咁我通常咧就係銀行問你借唔借錢啊，信用卡細質啊嗰啲咧，咁其實我哋咧就縮到好細嘅。咁以前咧其實就係可以嘅，因為其實咧就係我哋係需要落，因為法例上面要落，不過我哋就唔係好想嚟睇，咁所以就縮到好細，係啦，就唔係好想嚟睇嘅嘢。咁但係即係由於啦法律嘅問題啦，咁所以之後其實都有一個限制，就係一定要唔可以細過乜嘢 point size 嘅。 永遠都係嘅。即係字體嗰個設計同埋嗰個所謂嘅制度本身，即係法律係制度其中一部分，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即係例如某啲地區話禁報嘅年代，即係每份報紙個淨係得三版字嘅啫，三張紙。咁三張紙你要擺咁多內容落去，咁你咪就喺字嗰度搞咯。咁我哋呢個好明白，讀書時期都會啦。即係有啲老師，包括我自己都係嘅，即係俾你帶所謂嘅即係 open book， 咁但係咧又唔想你成本書帶入去，就俾你 open note。即係一版紙，一張 A4 紙，就係你可以踏去市場裏面去記嘅筆記啦。咁你咪全部人都微批咯、微雕咁樣咯。 你頭先講嘅顯微鏡可以用啦。 係啦係啦，即係想將所有最多嘅東西可以擺曬入去。咁喺嗰個情況之下咧，即係剛才 Neo 所講嘅可讀性咧，就可以唔使考慮啦。只要可認性認到就得啦。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除咗我哋講緊係話可認可讀之外，其實我哋喺排版上面，其實字體學唔係淨係講緊點樣去設計個字體，我哋講緊點樣排版啦，點樣同個眼球嗰個互動咧。因為其實當你排版，你係考慮緊個眼球。望左望右，向上向下碌嘅時候，嗰、那個頻率，如果你可能，譬如你排得唔好嘅時候，會令到眼球好攰。 這個、呢個咧好得意嘅，就係咧令我明白到咧，所謂嗰個好客觀同主觀或者科學與即係非科學嘅嗰種界線其實好模糊。因為如果我哋話啊，好客觀就係度出嚟咯，係嘛？所有嘢同樣嘅高度。咁咪同一個高度咯，你有六個字母，全部嗰、那個由最頂個點到最底個點，同一個高度，咁咪就係一樣嘅大細嘅字咯。咁呢個好似好客觀啦，好科學啦，但係唔係喎，因為你一路睇嘅時候，你發覺佢就係唔係咁樣，你就係要校到一個位咧，就係相差幾多，然後慢慢就確立咗一套另一套科學嘅制度，就係話哦，原來咧個眼球同嗰、那個字母之間嘅偏差係幾多，然後慢慢就會成為咗去研究呢、這個符號呢、這個字形學嘅一套系統咁樣。 以前未有數位化，以前未有一啲電腦啊、屏幕啊嘅時候咧，淨係做印刷嘅時候咧，都仲好啲，係啦，因為淨係考慮究竟嗰個字體喺個紙張上面嗰個出現係好唔好啊，夠唔夠大、清唔清楚。但係而家其實考慮埋究竟個熒光幕上面嗰、那個我哋叫做 resolution 啊，係啦，嗰、那個解像 度 係啦，冇錯。咁究竟我哋考慮嗰樣嘢其實？是比以前多了很多咯， 誒、 這個絕對是科學和科技在背後的一個演變嚟。 即係而家你以前嘅話，你淨係你話印刷嘅話，你會知道佢出嚟嗰、那個嗰、那個顯示嗰個係一嗰、那個格式係點樣樣噶嘛？而家嘅話，你去設計一樣嘢，如果係喺熒光幕嘅話，可能大家個熒光幕個 size 都唔同嘅喎。 係。 咁所以佢個格式係可以走嘅喎。你就要更加去諗靈活度，就係話我去做呢啲設計，到底佢喺唔同嘅熒光幕出嚟，係咪都讀到嘅咧？依個係一個大學問，係咪？ 甚至乎其實而家我哋科技進化咗啦，我哋講緊印刷術啦，咁我哋其實你印落咩紙度，你用乜嘢機去印，其實個效果都係好唔同。咁所以即係作為一個平面設計師，我哋去選擇呢一個素材，揀呢個字體，揀紙張都好，其實絕對係一個科學嘅學問嚟 我當年喺大學嗰陣咧，我係即係完全係擁抱呢個科技嘅，即係我覺得，誒將來唔需要紙張噶啦，咁我淨係做熒幕，即係我淨係做 motion graphics 噶嘛，我唔需要再去做紙張，咁我記得我好抗拒上呢堂叫咩，好似叫 print and material 啊，即係印刷同埋佢嗰個紙張，就係講紙張嘅呢啲咁樣嘅質料嘅堂。但係嗰堂係必修課，我記得我同老師拗咗好耐。但係其實嗰堂而家咁多年之後，我都覺得嗰一個學期學嗰個學科其實好重要，即係可以諗到嘅嘢就係有諗啲好實際、好貼地嘅嘢。而依個係依、這個可能係即係我哋讀書嗰陣自己諗嘅嘢同事實，到到你真係出嚟做嘢嗰、那個嗰、那個那個落差度好大。 同埋設計嘅本源啊，即係我睇好多即係設計師嘅一啲故事咧，都講到其實手作對於佢哋嚟講好重要，就係、是、你真係掂到張紙，你嗰、那個。你揸住喺一個紙上面去畫一啲初稿啦，慢慢個靈感咧，最後先會化成你用個電腦去做一個最後嘅版本，即係嗰種紙張同嗰、那個視覺嘅表現同埋個腦，可能個腦裏邊嘅一啲思維咧，其實都有一種你真係要將佢落手落腳做嗰種實質感覺咧，去啟發。 呢個同阿海林頭先講嘅嘢差唔多啦，就係、是、話，因為我記得以前喺我大學啦 ，Saint Joseph Martins 嘅時候，咁啊第一。二個星期咧，其實入去咧，佢就要我哋學執字粒啊、letter press 啊、活版印刷。咁啊，基本上我讀緊書嘅時候咧，咁我都唔係即係好年紀好大嘅。咁嗰時我都已經係用緊電腦嘅年代嚟嘅。咁我覺得喂，而家咩嘢都用電腦噶啦。咁點解你要我哋學要執字粒，執翻自己個名啦，學 生 編號啦， 係 啦，同埋email 咧，咁樣執翻曬出嚟。咁之後直至到我去到。真係讀到碩士嘅時候，一入去，原來佢教緊嗰樣嘢就係話點解我哋要學執字粒或者係 letterpress？ 原來佢就係嗰、那個知識嘅原本啊，字體學。如果我哋講緊喂當啦 ，Times New Roman 係啦，咁嗰個字體幾大，其實你講唔出，但係執字粒活版印刷，你可以拎住呢粒字源 去講 去講。 Leo， 你揀咗陳奕迅呢首《Shall We Talk》啊？點解你揀呢首歌？ 文字本身其實係一個溝通嘅工具嚟嘅。但係好似當我哋而家去曬一啲數位化嘅時候 ，digital 曬嘅時候，我哋喺個熒光幕前面，就算我哋 send message 都可能會有好多誤解啦，係啦，好多 miscommunication 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呢首歌係希望我哋點樣重新去認識呢一個溝通咧，係啦，點樣用文字真係可以去設計嘅時候考慮到點樣去傳播信息咧？ 翻嚟我哋繼續聽漢字設計多面睇。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发漏糖？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访问时话，无可否认，香港国安法落实执行后，香港在国际上的声誉受到一些损害，因为有很多外国政客、组织、外部势力和西方传媒放大了国安法下好正路的执法工作，以此等同为压制人权和自由等。特区政府在这方面要做多些解说工作。林郑月娥说，香港的国际优势仍在，而政治环境改变，香港多了优势和确定性。她又说，中央对香港是有全面管治权，但中央亦很尊重香港有高度自治权，因此两者应该有机结合，令到香港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方面做得更好。立法会以37票赞成、2票弃权三读通过《劏房租务管制》的条例草案，强制规定劏房业主和租客签订租约，为租客提供2+2共四年租住权保障，并禁止业主向租客滥收水电费。另外，政府提出将逐租的租金加幅上限收紧至 10% 等修正案亦都获得通过。另外，实政原卓的田北辰就不满政府未有规管起始租金，劏房业主将可自由定价。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预料，新法例明年1月下旬实施，当局会适时检讨成效，有需要时会考虑进一步措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非常同情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母亲。据他了解，疑犯陈同佳很希望可以去台湾负上责任，但台湾当局基于政治操弄不容许。邓炳强说，事件在台湾发生，所有证据在台湾找到，认为只要容许陈同佳返回台湾就可以得到解决。他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希望台湾方面可以摒弃政治操弄，以人性和公义容许陈同佳返回台湾。对于潘晓颖的妈妈早前邀请邓炳强到政府总部外对质，但他没有出现。邓炳强回应说，需要全社会齐心要求台湾不要再作政治操弄。他相信当陈同佳到台湾之后，警方可以透过警务协作向台湾方面提供协助。被監禁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獲頒歐盟最高人權獎，歐洲議會領導人選出納瓦爾尼成為今屆的得獎者，其他候選人包括阿富汗婦女和玻利維亞前臨時總統艾利茲。歐洲議會最大黨團在社交平台發布消息，並公開呼籲俄羅斯總統普京釋放納瓦爾尼和其他政治犯。

呢一种将过去同现在连结嘅态度，既系普鲁斯特嘅写作原则，亦都系我哋识得睇佢著作嘅关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拥抱似水年华：普鲁斯特如何改变你的人生》，作者艾伦·迪波顿，由先觉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我是海林。今晚在直播室最后的好拍档米克和嘉宾 Leo Chan。咁我哋头先讲到阿 Leo， 你当年话读书嗰阵执字粒啊，有冇试过做书啊？ 有 英国好多嘅 art school 最中意第一堂咧，就叫你整本书、啊。 基本上系做平面设计里面每一个 project 啊，我哋都有一本叫做 logbook， 即系话系一个document 记录 记录，佢点样记录翻成个project 嘅發展經過嘅，咁所以其實以前我已經係每一個project 都會有一本書噶啦。 唔係喎，做書喎，我講緊係一頁一頁紙咁樣去釘嗰本書，跟住整埋個皮。 我哋做緊嗰樣嘢，其實係除咗係即係要諗內容同埋設計之外，我哋係講埋要釘裝啦，甚至乎造紙我都試過。 造紙啊！是怎樣 再做紙？係啦，有一個project， 我哋係即係收集咗一啲垃圾嘅紙啦，即係人哋當係譬如可能係 office 有好多碎咗嘅紙。係咁，我哋點樣樣將佢用攪拌機將佢攪爛咗之後變咗做漿，係啦曬翻做一啲紙張，甚至乎我哋去加顏料落去都仲可以做。 其實好靚噶。 呢、這、一個永遠都會令我想起情人節的時候咧、無論男生定係女生啦， 好浪漫啊！ 係啦，即係整朱古力啊，就係將好多嘅朱古力啦溶咗之後，再整翻個朱古力嘅過程。即係咯，做紙都係咁樣，即係好多嘅本身係一啲廢紙，然後溶咗佢，然後再做翻一張新嘅紙。 你可以用木漿開始做嘅，不過好煩。但係其實造紙係得意嘅，但係喺香港咧做，即係你想無論你玩造紙啊，或者再造紙咧，有個好大嘅敵人嘅。 係咩咧？ 一個係空間啦，另外一個係濕度。 係啦， 今晚嘅濕度係85%，呢個係好難乾嘅一個。 我好耐冇聽過主持人係可以喺中途去聽翻個天氣嘅情況嘅。 喂，但係呢個做即係我試過造紙嘅，不過就係喺香港就真係好難，因為發毛啊。就是因為太濕了、 我做金計都是金計要校嗰個濕度咧，亦都係一個好複雜，所以要有即係、就是、有個即係、就是、裝置咯，即係擺入去入去。 所以基本上平面設計師佢哋可能未必會個自己識做紙，但係反而其實同紙行啊、印刷商啊，會係好 close 嘅一個關係。因為其實我哋譬如即係除咗教書啦，我自己有自己平面設計公司啦。咁其實最主要做出版啦，做一個我哋叫做 editorial design 啦，一個排版嘅設計啦，做字型設計啦、title 啦，我哋做好多。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嘅以往嘅項目，我哋都係要點樣去考慮用一啲特別嘅紙張啦、特別嘅釘裝方法啦、印刷技術啦，去做一本書。 但系 Neil， 你听呢几年咧，即系我记得我啱啱入行嗰阵咧，就即系几乎冇乜人会话去有个宏愿做仓颉去做字，但系呢几年咧就好多呢啲现代嘅仓颉突然间出嚟做中文字，有冇见到啊？ 绝对有啊，因为其实反而我觉得系呢个又系同个科技关系啦，即系当如果我哋而家网上边流传嘅资讯啦，我哋电脑嘅技术啦多咗啦，甚至乎我哋可以 download 嘅字款都多咗嘅时候，其实绝对系会刺激到个设计师又好，即系任何嘅大众对呢样嘢嘅关注啦。咁所以其实字體設計，即係不論英文、中文都好，其實佢對於我哋之前講過嗰個功能性好有關係。譬如話，以前係我哋講緊係一啲小説嘅文字啦，我哋會叫佢哋，我哋多數會用一啲我哋叫做 serif 嘅文字啦、，serif 即係襯線體啦。咁多數咩情況之下會用非襯線體，即係話 sans serif， 即係冇腳字咧？其實係喺17世紀之後先出現嘅 sans serif， 係用喺廣告。而家我哋多數會見到可能譬如一啲係路牌啊，甚至乎 是一些导向识别系统里面会出现。咁、所以其实英文字嚟讲我哋会有Vertiga 啦 ,Vertiga 会系喺喺呢一个法国啊嘅一个 法国机场。 机场啦冇错啦。咁佢哋喺挪威啦嗰啲嘅道路系统啦都系用緊嘅。 大家都会认到嘅。所以呢一度呢讲咗一个好重要嘅点就系点解近年呢我哋发觉好似好多人会关注个字体呢就系我觉得大家开始对于生活呢敏感开始明白到呢其实嗰啲字体背后系反映住某个时代啦某个文化啦例如我哋见到小巴上面嘅嗰个字体即系小巴司机去写咁就唔系小巴司机自己写㗎嘛即系大家系统一系会有个师傅去写咁所以就会形成某一种字体霓虹灯上面的字体等等等等其实是反映某一个时候的那种回忆。所以大家为什么会开始去就是说要去组织或者去统筹这些字体呢、就是、其实是对于个字体和文化和历史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敏感度提高了很多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就是、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想看、就是、这一方面的字体你通常会去哪里 去留意哪些地方其实。 哦，好多啦。其實，譬如我哋就咁，我哋叫外賣啊，嗰張外賣紙啊，上面究竟用乜嘢字體？點樣排版？其實都係字體學嘅一種。甚至乎，其實電影海報啦，電影海報嗰個 title 嗰、那個名啊， 戲名 戲名啊，佢用乜嘢字款？佢點樣帶到嗰套戲嗰個感覺？都係一啲字體學嘅嘢。 近呢一個禮拜有即係網上邊係咁喺度討論緊一個即係超級英雄電影嘅台灣。的華文版本、香港的華文版本的字體就是說差了很少而已大家看大家就認到哪一個是香港的、就是、出版、另一個是台灣的出版所以我覺得大家的敏感度真的提高了很多、就是、哪裡可以看到其實通街都看到、就是、其實因為文字本身是佈滿了我們城市而我們的城市是借著不同的字體去表達它想講到給你聽的那種內涵 其實你見到襯線和沒有襯線呢其實是很大的分別的傳統上我們會說襯線的東西就典雅一點、沒有襯線就好像摩登一點、還有你適當地去用襯線和不襯線你的眼睛會可以休息可以容易 襯線是什麼先使不使解釋一下 襯線 襯線是什麼、 有腳和沒有腳 是啦最俗語來說就叫有腳和沒有腳有腳那些叫做 serif 即是襯線體非襯線體叫沒有腳隻腳是怎麼來的呢隻腳其實就是在筆畫的尾那裡其實你會看到有一個裝飾性的一個 element 一個元素 即例如 I 字是嗎即一個打洞的同埋佢臨尾嘅時候會兩邊好似即係跳咗出嚟少少咁，咁就係一個走親線同冇親冇親線同有親線嘅分別。 呢個都係其實同閱讀，即係頭先我哋講個可認性、可讀性好有關係啦。因為其實睇我哋要閱讀得好快嘅時候，點樣可以好快咁認到嗰個字母咧？咁呢個其實就係以前係靠親線睇、就係喺一啲小説喺一個好多文字嘅情況之下去使用嘅。咁、而可能譬如路牌，我哋喺個駕駛者嗰度點樣可以揸住架車喐緊，要離遠睇到嗰個路牌好清晰。去make個 decision 轉左定轉右咧，咁就係冇腳字。 當初有種講法話，點解當初啲字要有襯線呢、其實係鑿石嗰陣，鑿石碑嗰陣，你落嗰個錯嗰陣咧， 每一下 你要有嗰條線，佢先至可以開始鑿。所以其實係有當初有佢嘅功能性嘅、但係睇耐咗之後，跟住到當你做咗第二啲字體印刷嗰陣，你已經唔係鑿石啦。咁話唉，呢條線有咩用呢、所以點解就襯線體就會好似典雅啲？ 所以。相對翻就係當即係有襯線就係典雅啦，冇襯線有種現代感嘅，當代感。尤其是嗰個字嗰、那個即係粗幼度咧，越幼越修長咧，嗰、那個現代感咧係會提高咗。 係啊，所以海林其實頭先講得好啱啊，即係字體其實同佢用乜嘢器具去創造呢個字係好大關係啦、譬如以前我哋金鼎文、甲骨文，我哋係。鑿出嚟嘅，刮出嚟嘅。咁、當我哋係啦，我哋之後再演變嘅時候，一啲書法啦，即係譬如話係楷書、行書、草書，書呢個字係講緊我哋去書寫嘅時候嘅一個發明嚟嘅。而而家我哋講緊係譬如話黑體啊，我哋講緊係宋體、明體，其實係 for 印刷嘅時候用嘅一個印刷術使用嘅 字形 嚟， 就叫體。 冇錯， 我其中一個剛才講話中意嘅即系 lock out 呢個咁嘅字形咧，就係木刻體。 就是他用木刻的方式先去做了基本的单位，然后先再去发展出那个字形。 我们中国人呢写毛笔字呢很喜欢作状，很喜欢说自己喜欢一只体，有没有听过？ 是什么呢？ 叫 瘦金。 瘦金体，是的。瘦金体的宋兴宗。 因为皇帝才用的。 不是，他真的字很漂亮啊。譬如你看到他写露华龙的露字呢，他那个字写得很。 很油啊，很油啊，而且很修长。 但是又有力的。 是 啊，这个就是，但是这种这样的字有没有办法将它演变做一个素，將佢數碼化咧？ 其實瘦金體佢本身有方法將佢轉做數碼化，其實已經有嘅。不過、因為其實佢都係一個仿宋體嚟嘅，咁佢係楷書嘅一種啦。咁係頭先係啦，阿海林講過啦，佢係一個宋徽宗係啦，1082至1135年嘅時候去做嘅一本字。佢哋叫做咧瘦金體，不過原來有個故事嘅，佢、背後叫做瘦根體，根係根骨個根，但係因為佢係皇帝去作創造、所以其實唔可以話瘦根係啦，用變咗瘦金啦。 哦，即係等佢聽落去好聽啲。 冇錯。 不過呢一度咧講到另一個，我想問兩位專家，就係咧嗰啲例如行書啦、草書啦。包括宋金體啦，其實有一種就係字與字之間咧係會有楞住噶嘛，即係個筆觸係會楞住。當喺數位化嘅過程裏邊，其實點樣處理嗰啲嘅即係相連住嘅嗰啲線條 咧？係啦，嗱呢個就等於其實之前點解我哋會講到執字粒咧？因為執字粒其實係一粒粒字元，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嘅字元去排。咁所以有好多時候咧，譬如一個可能個O 字拍咗落去個 T 字嗰度， 係 咁佢中間嗰個位就會好闊嘅。係 啊， 咁所以其實喺一啲咁樣嘅考慮，就係頭先我哋提到就係話嗰個可認性、可讀性。如果當你一路睇個字嘅時候，點解突然間個字母中間會突然間好大個空間咧？ 好似隔開咗另一個字咁。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啲字全部都會係特別去再去改進。所以點解佢創造一套字要用咁多年去慢慢改良？就係當你使用嘅時候，點樣改變佢嗰個改善佢咧？ 同埋而家有 AI 啊嘛，所以慢慢你就會見到話啊，我點樣去楞住個字咧？中間點樣去加多一個佢？點樣去連接？等佢即係去演變可以。等佢可以由呢種咁好似草書嘅呢種咁樣嘅 線條， 係啊線條去，依個係以前做唔到嘅，而家就慢慢開始可以有呢種咁樣嘅變化。 哦， 係啊， 有咗電腦同埋有咗即係而家科技，基本上係以前好少人做，但係而家基本上係好容易做到。不過你話做到成套字咁多個字源，係咪有人咁有咁嘅精神同努力咧？就少啲嘅。係啊，香港其實有一啲大師傅啦。或者其實有一些出名的即字體設計師係做緊呢一啲嘢，即係譬如話 Sammy O， 咁 Sammy O 其實係柯次堅老師啦，咁其實佢係即係以前地鐵宋體嘅設計人啦，咁亦都其實佢喺幾年前啦去創造咗呢個信刻體嘅，咁但係佢去創造成套信刻體，其實佢用咗三年嘅時間，咁你諗下一個大師傅用三年時間，就咁一般嘅設計師其實都會用好，即係再要需要用多啲時間做。 如果叫你俾翻年輕嘅你，有啲乜嘢 advice， 有啲乜嘢係點樣？如果想入行，應該點樣入行咧？ 哦，我記得咧有位又係大師啦嚇，咁陳友堅先生啦，咁佢有講過啊，其實靈感啊周圍都有嘅，譬如話啊，你行過條路嘅時候，你有冇望下啲路牌？嗰個路牌係咪反映緊嗰間即係店鋪裏面賣緊啲咩嘢咧？你有冇睇過？譬如唱卡拉 OK， 你有冇研究過嗰個字幕佢用乜嘢字體咧？點樣令到你唱嘅時候跟得到咧？咁有好多呢啲咁樣樣嘅細節嘅嘢，其實你只要係作為平面設計師啦，或者一般其他對於文字有興趣的人，你留意多少少，我哋講緊視覺嗰樣嘢，睇多啲，其實係絕對會有幫助咯。而家喺沙田文化博物館咧，其實佢有一個叫香港Pop 60Plus 嘅展覽，其實就係講緊六十年代去到而家，究竟喺個流行文化嗰度有一啲乜嘢 object 嘅咧？ 所謂潮流啊，當時嘅潮流。包括啲咩嘅咧？ 係啊，咁佢裏面其實有好多以前嘅電影海報啊，有好多嘅報紙係關於娛樂新聞啊。其實佢哋用嘅中文字體係五花八門嘅。 係 相比起而家，其實係真係而家係我哋叫渣好多啦。我睇翻嗰個展覽，其實哇，真係大開眼界。以前嘅用字啊、設計啊、大膽嘅程度係瘋狂好多。 以前咧曾經有一段時期咧，字本身作為設計嘅嗰個元素，即係話唔係用緊圖，唔係用緊畫面，而係用緊字本身，就係用字咧就想講到 你想講嘅嘢啦。但係字作為視覺喎，咁所以字嘅嗰個設計本身咧，就成為咗一個大家會追求嘅事情。咁但係去到後期，我諗即係大家多選擇， 嗯， 咁亦都睇咗好多即係字形上邊嘅設計作為本源嘅一種即係表現啦。咁就開始變成其他嘅東西，咁就好似慢慢就即係好似一種年代嘅沒落咁咯。 因為以前用圖片其實那個那個費用會高很多，同埋可以用到圖片的方法亦都比較難，所以字咧就其實當初會平啲。 同埋用在哪度？以前咧，我記得咧，同一啲做設計嘅朋友咧講咧，大家都會有一種所謂嘅夢想或者使命，就係做一張好嘅海報。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邊人用海報嘅啫？即係當你海報已經唔係一個最主要嘅媒介去做你整個即係設計嘅，即係嗰個叫做咩？即係整個企劃裏邊嘅一個重要嘅元素嘅時候咧，你發覺你好多嘢就要，原來唔用字去表達啦，因為字對海報咧嗰種關係特別密切嘅，我覺得即係好多海報，好多好經典嘅字體嘅設計、自然設計咧，都係喺一啲好重要嘅海報度出現。咁但係當海報本身都式微啦。咁時候相對住即係連帶住嘅自然設計都係式微啦。 反而而家其實咧，即係台灣嗰個文青風氣啦，又或者本身其實可能即係以往嗰幾年，大家都設計師係喺個工作室嗰度做嘢嘅時間多咗啦，因為少咗出街啦。咁反而其實可能譬如不論係喺個書籍嘅設計啦，或者其實喺任何嘅文案裏面去應用文字，其實反而都係而家越嚟越蓬勃嘅。 今晚真系多谢阿 Leo 啦，多谢米哈咧，同我吓翻翻去。其实我自己嘅根啊，讲翻一啲我自己即系真系我自己好中意嘅嘢。但系其实讲呢啲嘢，其实好容易又可以讲到好闷噶嘛。咁点样样去将自己嘅即系真系自己嘅兴趣同埋自己嘅我自己喺呢一方面，我系好多嘢谂啊。但系点样样可以等听众大家亦都可以分享到我自己的自愛咧，依個係好難得嘅。咁聽晚咧，又講近期好 hit 嘅嘢喎。聽晚講依個偶像文化與粉絲嘅心理。咁啊，鄧達志同吳桂生醫生咧，聽晚會講依樣嘢。我哋近期即係經常我哋都知道香港啊，世界各地都有依個咁樣嘅文化嘅依個現象啦。咁下個星期咧。下個星期三咧就到阿蘇適啦，蘇適就會同大家講下依、這個即係香港嘅科創生態。咁下個星期我哋又會再見啦。咁我見到咧控制室入邊咧基哥已經行緊入嚟，所以咧一陣間咧記住留喺收音機側邊咧，聽完新聞之後基哥嘅那些年啦。咁阿 Leo， 我哋最尾揀咗邊首歌？ 花花宇宙啊！ 哦，即系陈慧琳 《花花宇宙》。 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少男成为蓝天的男，鲨鱼世界会变白花世界。Oh yeah, oh oh。